第十三课，要换车。一，句子。 七十七，这路车到天安门吗？ 七十八，我买两张票。 七十九，给你五块钱。 八十，到天安门还有几站？ 八十一，我会说一点汉语。 八十二，天安门到了。 八十三，去语言大学要换车吗？ 八十四，换几路车？二，绘画。一， 请问这路车到天安门吗？到，上车吧。 买两张票，多少钱一张？ 两块。 给你五块钱。 找你一块。请问到天安门还有几站？ 三站，你们会说汉语？ 会说一点儿。 我说汉语，你懂吗？ 懂。你们是哪国人？ 我是法国人。 我是美国人。天安门到了，请下车。 二，我买一张票。 去哪儿？ 去语言大学。要换车吗？ 要换车。 在哪儿换车？ 北京师范大学。 换几路车？ 换三三幺路。 一张票多少钱？ 两块。 谢谢。 不谢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买两张票。 二，给你五块钱。 三，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法国人。扩展，你们会说英语吗？ 他会说一点儿，我不会。 四，生词。 路，道，张，票，给，站，会，说，一点儿，换，售票员，上，上车，找，懂，哪，国，下，下车，杯，地图，本，本子，专名，法国，北京师范大学，中国，韩国，英国，日本，印度尼西亚。 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我认识一个中国朋友，他在北京大学学习。昨天我想去看他。我问刘晶去北京大学怎么走。刘晶说，北京大学离这儿很近，坐375路公共汽车可以到。我就去坐375路公共汽车。375路车站就在前边。车来了，我问售票员去不去北京大学。售票员说去，我很高兴，就上车了。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读下列词语第二声加轻声。 别的，葡萄，男的，来了，船上，橘子，麻烦，什么，头发，凉快。 二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凉快，两个，月亮，打捞，劳动，老师。